咁呢啲惡鬼咧，佢因為就會怕地氣，仲有一種怕咧，怕乜嘢氣咧？佢哋怕雖然係本身係鬼，但佢怕一種咧，怕冰，又怕一種劫苦，又怕一種倒鬼。倒鬼就係人類裏邊成日爛倒啊，爛倒鬼啊，佢都怕噶喎。鬼類就怕翻鬼，怕翻我哋人類嘅鬼噶喎。一個就係倒鬼啦，一個就冰啦，當冰嘅。当兵的人他又惊的，不知道为什么的、啊、如果是劫妇，劫妇就是 一个很精洁的女人，那些鬼也都是怕她的。那曾经有一个呢、啊、整条村有瘟疫，那这个劫妇呢就本来就是在那个外家里，一听到个奶奶那里那条村很多瘟疫，死了很多人，那她立刻要回去服侍个奶奶。那父母咧就知道咁啊，就唔俾佢去。佢话怕咧，你去咗之后咧传染咗，咁你又点办咧咁样？咁呢个接父咧，佢话我话唔得。佢话奶奶有病，老爷有病，我喺呢度，就算我系啊自己人身安全，我又于心何忍咧咁啊？死啊死啦，一齐死啦嘛，系都要去翻嗰条村嗰度。谁知道佢？都未入到嗰条村口啦，嗰啲弱疾鬼啊，即刻就走啦。佢话走啦，拉住佢话接父嚟啦咁。原来佢哋就系咁样嘅，怕接父。接父咧就系话你一个人精节啊，呢种气啊，呢种气咧就感到天神嚟维护佢嘅。咁嗰啲小鬼、啲弱疾鬼咧，去整蛊人间嘅鬼咧，佢哋都怕呢啲真正嘅善神。因为他们的法力是敌不过的嘛，所以他们唯有就退走。他一走整条村都好晒了。这些弱疾鬼去搞人的嘛，是吧？人有弱疾的嘛。所以呢一个接父可以救了整条村，是吧？那你说挺好，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呢真是念观音菩萨的话，我们一念的时候啊，我们那种杂念啊、妄念啊，什么念都不起了，就是集中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咁呢個觀世音菩薩嘅聖號咧，就係、是、無限嘅正氣。咁呢種正氣咧，自然令到嗰啲妖魔鬼怪咧走都走唔切嘅。所以佢話咧，就係、是、唔可以用惡眼嚟視你啊，即係嚟望你啊，望唔敢望。咁啊，何況會加害咧？所以咧就唔會加害啦。咁啊，呢一段咁嘅經文咧，喺我哋七大裏邊係屬於乜嘢？屬於空大啊！空大咧就係話虛空嗰個空。咁啊，因為我哋平時所知道咧，就係、是、地水火風，咁啊係四大啊嘛。咁其實咧就係、是、有七大，七大係乜嘢咧？空根色啊，空就係虛空，根咧就係、是、根氣根身，即係咧嗰個根咧就唔係根兩個根喎，係樹根嗰個根。咁啊，仲有色咧，色就係知識嗰個色，就唔係顏色嗰個色。顏色嗰個色咧，係代表物質嘅一切嘅有相狀嘅嘢，咁啊用一個色字就代表曬。咁啊另嗰個最後一色咧，就係、是、話我哋知識嘅色。我哋人體有六種色啊嘛，係嘛？眼耳鼻舌身意，咁有六種色。咁呢種色咧，喺我哋呢個宇宙裏邊咧，就屬於係七大裏邊嘅其中一大啦。咁呢七種色咧，就唯有喺《靈嚴經》裏邊咧，就講得清清楚楚。咁啊，其他咧都係講有四大嘅啫。咁啊，佛咧就跟住講俾我聽啦。佢話：切服有人啊，若有罪，若無罪，扭鞋枷鎖，檢係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嘅者，皆即斷壞，即得解脱。嗱，呢一段經文咧，就係屬於呢、這個。根大啦，咁啊佢话有人啊若有罪，若无罪，咁啊有一啲人咧，佢系真系犯咗罪，咁啊有一啲人咧就系、是、被连累嘅，唔系真系有罪，咁啊被连累都系好惨噶，首先就带住啲枷锁啦，嗱扭鞋扭咧就系、是、手铐啊，扭就系手铐，鞋咧就脚镣，枷咧。就是行板啊！舊陣時咧，啲犯人就係一塊板咁箍住個頭，淨係突咗個頭出嚟。咁呢塊板咧，佢仲有兩個窿，將隻手又伸埋上去，咁啊，即係鎖住咁樣。 咁啊，呢個鎖就係鎖住啦。咁啊，鎖住咧，行動嗰個腳又整住。咁你行都行唔快，即係你逃走都逃唔到嘅。咁啊，另一種咧，未解去呢個官府審問嘅時候咧，佢哋會用一個頭車啊，一個籠咁樣，咁啊，淨係突咗個頭出嚟，咁啊，個人就坐喺度，咁啊，有幾個窿，咁嗰啲衙差咧就去推佢咁樣。又恐防佢唔走啊嘛，咁又恐防有人打劫啊嘛，所以佢就鎖到啲犯人實一實啦。咁呢一種咁嘅情形咧，嗱有罪，咁啊梗係罪有應得啦，係嘛？但係有好多時咧，我哋會被連累嘅喎，咁所以叫做係若有罪若無罪啦。咁啊遇到呢啲咁嘅枷鎖手铐咁樣嚟鎖身嘅時候咧，咁我哋如果能夠稱觀世音菩薩。咁啊，呢啲枷鎖啦、鐵鏈啦，你係好實噶，但係佢都可以斷壞，即係可以斷開，咁樣令到你得救。咁呢一種情形咧，喺舊陣時啊，就有呢啲咁樣嘅枷鎖啊、扭鞋啊咁樣，但而家就冇啦。咁舊陣時有冇咁嘅例證能夠脱落呢啲枷鎖咧？咁啊，其實咧就好多嘅。如果我哋一一咁樣舉例子咧，講都講唔完。咁而家我哋咧。就舉一兩個例子，其中一個夫婦又是被人家誣告啊，誣告咧就話係大賊，官府咪去拉人啦，咁啊有人通水俾佢聽咧，那個先生啊即刻就走佬啦，咁啊剩翻嗰個太太喺度，那個太太咧走唔得啦，咁嗰啲官差咧就綁住佢，綁住佢之後即刻就同佢帶呢個枷鎖，帶呢個。個手铐咧就鎖住咗佢啦，咁啊然後拉佢坐監，咁坐監嘅時候咧咁啱就火燭啊，嗰個監獄火燭，咁啊火燭嘅時候咧佢就呢個獄卒咧將嗰啲犯人全部都移曬開去喺個路邊嗰度坐低先，救咗火先，熄咗火然後先至將佢哋拉翻入去，咁啊喺個路邊嘅時候咧呢個被冤枉嘅女人咧就好凄苦啦，覺得自己做乜？受呢啲咁樣嘅業障咧，咁樣，咁啊啱啱咧就有個出家人經過，佢一望，咦，皈依師傅喎、哦，即刻就嗌住佢師傅救命啊，咁樣嗌個師傅救，咁啊師傅咧就話：我係冇辦法救到你，唯一咧你念觀音菩薩，你而家咧由而家開始你就念求觀世音菩薩，你話弟子有難，求觀音菩薩解救，你唯有咁樣。咁所以佢一聽到之後，即刻坐喺個地下度就開始念啦。咁啊，念到咧，等嗰個監獄救熄咗火，然後就移翻曬啲犯人入去。咁佢就坐喺度咧繼續念咯。佢諗唔到點樣可以自己脱難。咁啊，結果念到半夜咧，佢嗰個手嗰啲扭鞋枷鎖全部斷曬，全部甩咗落嚟。咁啊，甩咗落嚟咧，佢一望，咦，自由咗喎！真係有驗靈驗咯喎，咁但係點咧？望一望嗰個門口，嗰、那個鐵門外邊有一個獄卒喺度睇住，都係走唔到噶嘛，係嘛？咁所以佢又喺遲遲豫豫，唔想走，亦都唔夠膽走。咁正因為佢咁樣嘅時候咧，空中有個聲音啦，同佢講啦：快走，快走，快走！就係咁簡單。佢聽到，咦？咁啊，束住佢要走啦。咁佢走系点样咧？嗰、那个门系锁住噶嘛，嗰、那个监狱个门，但佢行开一拉，原来又拉开咗，原来系就咁样就拉开咗，唔使用锁匙。咁啊望一望嗰个狱卒咧，原来佢瞓咗喎，啊咁啊唔走都唔得今次，咁啊跟住咧佢就发起脚，系咁样黑掹掹一脚深一脚浅咁嚟发起脚就走。咁啊，走到咧去第二條村，去第二個院。咁啊，走到咧日日夜夜咁樣奔走，結果走到喺一個山林裏邊咧，喺好窄嗰啲小路裏邊撞到一個人。原來呢個人就係佢個先生啊！喺路上咧就撞翻，咁然後兩個就抱頭痛哭，哭完一場之後啊，我哋都係翻得去屋企嗰度生活啦，要去第二條村去嗰度生活啦。嗱，咁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因為呢一個人念觀世音菩薩，令佢咧嗰個扭鞋枷鎖能夠解脱咗，令到佢咧得到呢個自由。 咁啊，另外咧喺王禅作亂嗰陣時候咧，亦都有咁樣嘅情形。有十幾個賊人咧，就俾官府拉咗，拉咗個個都坐喺個頭車，即係個籠咁樣啦。啊，擺喺個字門嗰，就等第二日咧，然後先至解上呢個官府度咧去審嘅。咁啊，其中一個人咧，亦都係被連累啊。咁啊，佢就喺個字門度咧，喺度擔天望地，就望到一個出家人咧揸住紙巾喺度唸經。咁佢一見到個師傅咧，成扎嗰啲囚犯咧都，師傅可唔可以救命啊？咁咁個師傅話：我啊唔可以做犯法嘅嘢噶嘛，我點可以同你開咗嗰啲籠嘅咧？係咪？咁佢話：我就冇辦法救你啦。你哋唯有咧，想得救，由而家開始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咁啊，十幾個賊人咧都諗有咩用啊？你打開個籠先有用噶嘛，係咪？念觀音菩薩對我毫無用處，所以呢十幾個真正嘅賊人咧唔肯念，唯有被冤枉嗰個咧一聽到佢懷疑都冇懷疑，即刻就當下就念啦。咁啊，佢坐喺個頭車度冇嘢做噶啦嘛，係嘛？全心全意，佢嗰陣時咧真係得到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係念觀音菩薩，乜嘢都冇諗。咁啊，結果第二招咧，哈又咁啱嘅，差一步喎、哦，差一步嗰啲枷鎖喎、哦，咁啊變咗咧佢就唔使啦，佢就咪自由咗啦，唔使咁重啦嘛，係嘛？冇咗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喎，可以第二個唔扣都得啫，係嘛？偏偏就係念呢個人咧，就唔使扣喎。你欠咗副有十七個賊人，有十六副枷鎖，咁你可以扣嗰個叫做俾人哋冤枉嗰個啊，你都可以扣嗰、那個，剩翻一個賊都得噶嘛，係嘛？咁但係咧，結果就係咁巧嘅，咁、那個念觀音菩薩呢個人咧，佢就唔使扣啦。咁啊，翻到個官府嗰度咧審，原來佢係冤枉嘅。所以就是無罪釋放。咁呢啲咁嘅事例咧，就證明咗我哋一個人如果時時念觀世音菩薩，我哋呢個人間裏邊太多苦難，咁呢啲苦難咧無形中咧就可以消除嘅。咁呢一種咧就叫做喺我哋呢個七大裏邊咧就叫做根大啦。咁啊，跟住落嚟就係、是。佛咧就再同我哋讲啦，佢话若三千大千国好满中现策，有一相主将诸商人济持重宝见过险路，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至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清明者，于此现策。幫得解脫，眾商人民勸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號，即得解脫。嗱，呢段經文咧就稍微長咗少少，但係佢係一氣呵成嘅。不過呢個三千大千國土咧，哇，咁啊真係咧就數唔掂咁多嘅世界啦。咁啊滿中都係怨賊喎，咁啊即係咧。滿中怨賊，咁係咪我哋座座都係怨賊啊？我哋認唔認啊？幾大都唔認，好，我哋唔認住，我哋一正人君子，我哋係一個修道嘅人，我哋唔係賊人，係。咁而家咧，佛就話滿中怨賊，其中咧有一個相，呢個相主咧就係、是、等於點樣咧？去嗰啲貿易團啊，貿易團。去經商的，咁佢係團長，佢係團長咧，帶住一團人咧，就去第二個地方咧去貿易。咁啊，舊陣時咧，喺嗰啲山區嘅地方啊，咁啊，會有一啲駱駝隊啊，或者有啲嗰啲馬隊啊，咁啊帶咗幫人啊，咁啊駝啲乜嘢咧？咁啊喺呢啲海近海嘅地區咧，佢會去。收購一啲鹽啊，咁啊運上去啲山區，咁啊要用馬嚟駝噶嘛，係嘛？咁然後咧喺個山區裏邊咧買啲乜嘢翻嚟咧？山珍啊，比如啊鹿茸啊、人參啊、 当归啊，咁嗰啲贵重嘅药材啦，咁啊一帮嚟一帮去啦，就系有咁样嘅情形咧。呢啲咧就系商队用马或者用骆驼去运嗰啲货物贸易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叫做商人嘅队伍嚟嘅。咁啊，其中咧都要有一个做个头噶嘛，即系团长啊，或者呢一班人咧咁去选一个商，咁啊叫做商主啦。咁啊，帶住成幫咧都係貿易嘅。咁呢一個人咧，佢就唔係運呢啲糧食啊嗰啲喎，係重寶嘅。劑呢個劑啊，點解咧？就係肚臍啊、藏攜藏啊，帶住咁樣，咁啊叫做劑。咁啊重寶咧就重要嘅寶物。咁重要嘅寶物咧，而家我就唔知道乜嘢叫做重要嘅寶物啦。鑽石係咪啊？鑽石係。仲有乜嘢？乜嘢叫做重要嘅贵嘅好贵嘅珠宝金银，珠宝金银玉系咪啊？我曾经听过咧，玉系最贵嘅，玉可以讲系无价宝啊！佢一块玉可以连成啊，价值连成啊，即系可以将整个城市先至换得佢嗰块玉嘅，佢嗰个价值咁犀利啊！嗰啲叫做翡翠玉啦，翡翠玉咧，佢仲有一种。为什么它那么贵？是因为它有灵气，那种灵气呢，是如果你带着它之后啊，那个主人遇到什么危难呢，它会代替了的，那块肉它自己会裂，自己牺牲自己，那么然后救这个主人这样的。所以它因为可能是这样，所以叫做价值连城，那些翡翠玉啊，那这些呢就是人间里面的宝物啊，种种的金银珠宝啊，总之呢现在世上罕有的少有的呢都是叫做宝物。那么这一对商人那段时呢又没有飞机又没有火车又没有汽车，是不是？那么唯有就是马的啫，或者骆驼啊。那么经过的地方呢都是险路啊，那些山间的险路。那遇到这些呢，那么那些贼人呢，那些叫做绿林好汉啊，他们大多数都在那些险要的地方啊，在那里扎营，然后呢凡是有商人行过呢，他们就牛脚骨或者去抢他们的财物。那这些呢就是叫做怨贼啊。那么如果这些贸易的商人经过这些险路的话，就知道呢肯定会有人会有贼人打劫，咁你呢個時間呢你根本走唔得到㗎喎，你又顧住啲財物係咪？咁如果要打嘅話未必夠佢哋打，咁我哋應該點樣呢？就唯有一路係咁樣，大家一齊齊心合力，以眾人嘅心力去感呢個菩薩加俾我哋，就係念呢個南無觀世音菩薩。咁念呢個觀世音菩薩呢，觀世音菩薩就可以用佢慈悲嘅力量啊，无形就消除了这些贼人，或者令到他看不到，或者令到他们等这一队商队过了，他们才至喝醉酒醒回，那么就避过了，是吧？就菩萨呢就会有种种的善巧会加倍。那么旧阵时呢的贸易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不会有马队啊、骆驼队啊咁样去贸易噶咯，我哋系用飞机，用飞机运营。咁我哋有冇呢啲危险啊？会唔会有俾贼人劫啊？一样啊！知唔知道黑社会自从有历史以来啊，黑社会呢啲势力从来咧喺个社会里边咧冇消除过，不论你科学几进步。这个社会几文明几发达，黑社会的势力永远都在这里的。那这一种呢，他有他们的稳食的嘛，是吧？他们不一定那么艰苦在那些山林里面，他们堂堂皇皇的，可能他住那些是五星级酒店，他们那些呢一是就不做，一做就是做大世界的。那么大世界呢，我相信你们如果时时有看新闻的话，一打开个报纸马上就知道哪些人曾经被人绑票被人招心，这些呢亦都是贼人啊、怨贼啊， 俾人知心咧，就係、是、煙塵嚟啦。咁啊喺民國二十年前咧，上海有一個好富有嘅人，一人咧佢叫蔡仁初啊。咁佢係開玻璃店嘅。咁你諗下，喺六七十年以前，自己有汽車嘅呢個人係咪好犀利、好富有？咁呢個人咧，佢有一日就係自己被汽車諗住出門去辦事啊。咁啊，誰知道佢個富有咧，已經俾好多賊人咧睡眠三尺，已經諗咗佢好耐啦。咁結果咧，揾到呢個機會啦。嗰日咧，佢準備出門嘅時候咧，嗰四個賊人咧就上埋佢架車，咁就劫咗佢去。咁啊，準備咧就係標心啦。咁一路去到嗰啲大街最旺嗰條街嗰度咧，咁呢個蔡仁初咧，佢一開車一上，已經嗰啲賊人就咁樣指住佢咧，夾硬入咗佢門，佢知道咧已經係走唔到噶啦，走唔到咧，所以佢就唯有啊，就係觀音菩薩。咁佢一路念觀音菩薩咧，咁呢架汽車去到最旺嗰條街嘅時候，竟然死火喎！啊，咁啊真係妙啦！咁啊死火時候啲賊人咧就急啦，開唔到又驚住呢個蔡仁初咧會嗌啊啲警察嚟啦！咁啊呢啲賊人咧就逼住佢落車，然後就用個刀咧指住佢，要佢行啦。咁啊要佢行咧，佢就磨下磨下唔行。咁啊，但係咧又唔夠膽嗌喎，係啦。咁因為佢嗰個刀嘴咧喺個腰嗰度篤住好近，咁啊，即係你唔敢嗌，咁啊點辦咧？佢就唯有就係念觀音菩薩，念觀音菩薩咧。咁啊佢唔行，咁啊磨下，咁嗰啲塵啊急起上嚟啦，急起上嚟咧就向佢開槍啦。咁但係呢啲槍啊開咗三個子彈，打咗三槍。咁一響嘅時候，個後果係點咧？係嘛？啲賊人就即係叫啲警察嚟啦，係嘛？咁啊，但係咁近點會打唔到佢咧？每次響一下，佢就噗一聲跳一跳。呢個蔡仁初佢都唔知道自己點解會跳嘅，佢知嘅喎。咁啊，三下槍響就跳咗三下，咁啲子彈咧都打唔中佢，咁近都打唔中。咁啊，結果啲賊人咧就俾警察捉咗。咁啊，呢個蔡仁初咧，亦都得到解脱，即係唔使俾。就算你有錢讀啊，你都受好多苦啦，係咪？匿埋又冇得食啊，俾佢魚肉俾佢打，或者咧困咗喺啲地方咧，又多蚊啦，又多蛇蟲鼠蟻啦，又多蜘蛛網啦，樣樣都齊啊！你諗下點會稱佢去嗰啲好嘅地方咧？係咪？標心梗係咧揾埋冇人到嘅地方啊嘛！咁啊，結果呢個蔡仁初咧，就係因為念觀世音菩薩，令到佢咧免咗佢個財物嘅損失，亦都免咗呢個生命嘅危險。呢個就係念觀音菩薩嘅好處啦。所以佛就話咧，佢話觀世音菩薩啊，對呢啲眾生啊，能施無畏啊，以佢個無畏嘅威力去施俾啲眾生。嗱，眾生咧，我哋需要係乜嘢啦？我哋需要財師，需要法師，需要無畏師。咁有陣時咧，我哋做一布施啊，如果係用財布施嘅話，我哋布施唔得當嘅時候咧，我哋得到一種反嘅效果，得到咧，人哋唔多謝你，就會有好多煩惱。那個後果就係咁樣啊，因為我哋冇智嘅時候咧，我做嘅嘢咧都會令到我哋咧。啊，做錯咗嘅，咁啊，仲有一種就法師，法師係點樣咧？就係、是、用正法，用一種道理去開解人哋，令到人哋咧心開意解，明一種道理嘅時候咧，令到人哋喺呢個人生嘅道路上邊可以咧自己處理好自己嗰個事情同埋自己嘅人生。咁如果我哋得到呢啲咁嘅法師嘅時候咧？是我哋終身受用的。咁如果是財師嘅話咧，你使完之後就冇噶啦。但是法師咧，我哋得到一種好嘅法，呢、這個法咧就令到我哋一生受用，令到我哋咧無窮無盡嘅。等於就係話，我哋施一百蚊俾人哋， 咁人哋使完呢百蚊咧就冇噶咯喎，系咪啊？你就必须要源源咁样去供佢啦。好啦，你供嘅时候呢个人会点样咧？佢唉，我使乜做啊？到时到后有啦，系嘛？就会有咁样个，真系助长人嗰种贪念。咁如果我哋教人，嗱，我教你一种技能，一种办法，你自力更生，你自己去搵一百蚊，教佢搵一百蚊。咁啊，仲要教佢咧唔止一百，搵一千。一个礼拜为一千蚊，啊，咁你话呢个人几好咧，系嘛？自己嘅力量去自己谋生，去揾到翻嚟。咁呢个咧就话，我哋用法布施就系帮人哋咧去解决佢哋嘅问题。咁呢个咧系令佢终生受用。咁最好嘅就系话我哋嘅无畏布施啊。咁无畏布施咧，我哋有冇能力做咧？我哋都有。问题就系话我哋呢个。无畏布施布喺乜嘢度咧？布喺嗰啲小动物啊，喺啲小动物啊，即系如果遇到一啲啊畜生咧，佢受到伤害，咁如果我哋有能力嘅话，去解救佢，咁呢一种咧就系叫做啊无畏布施，令佢远离呢个布畏。咁呢一种情形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学咗佛之后。能够少食啲生猛嘅嘢，汤汤杀杀嘅嘢，咁啊唔单止唔食，仲要去解救佢去放生，咁呢一个咧，我哋就做到呢个无畏布施，亦都做到呢个财施，同埋做到呢个法嘅施。嗱，我哋默默放生，所以咧就会有呢三种嘅功德啦，就系话我哋用财去用钱。去买咗呢个生命，咁啊对嚟讲咧就系财布施咯，咁啊跟住我哋咧要同佢念咒啊洒净水，然后就去放咗佢，咁呢一种咧又系法施，又系无畏施，即系令佢咧回翻去大自然，得到生命嘅自由啦，咁啊就系具足咗呢个财法同埋无畏三种嘅布施，咁啊。这一些呢我们人类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强劲 的敌人、啊、或者是、啊、一些冤家、啊、他走来残害我们、啊、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要被他害的了，在这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就做不到了，我们自己自身都难到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唯有观世音菩萨才可以达到做咗帮我哋，对我哋作一种无畏嘅布施，就唯有菩萨先做到啦。咁我哋自己本人咧，应该要时时知道，时时训练，时时训练自己咧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我哋有咗呢个习惯啊，养成咗呢种习惯嘅时候，万一遇到有危难，我哋好自然啦嘛，系嘛？时时念，咁啊熟练啊嘛。咁如果我哋唔系时时念嘅话，有危难的时候我们慌了，个心就惊恐了，那时候呢第一可能会喊，第一个就喊，第二呢就叫阿妈，那么有用都没用的，喊又没用，叫阿妈又没用的，那我们呢如果平时训练有数，就知道念观世音菩萨即得解脱，那么佛呢就绝对不会讲妄语的，那么他只有咧，就将嗰啲好处讲俾我哋听，令到我哋咧得到好处。